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。泰国在那里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 Do forgive me. 真太猛之养尸河。上集讲到，阿猫舔咗一舔自己干燥嘅嘴唇。 咁如果落咗车呢？ 其他面色一冷，面上边笼罩住一层寒意。 你会变成丧尸。 吓！听到咁讲，阿猫打咗个冷震，都唔知点接。 我记得喺明朝郑和下西洋嗰阵呢，泰国忽然之间出现咗古术。仲大放异彩添，成为咗呢个国家最神秘嘅秘术。关于呢件事咧，大家都喺度众说纷纭啊！啲人讲得最多嗰个观点咧，系话为咗确保航行安全，郑和船队入边咧就聚集晒中原各类嘅能人异士，其中里边咧有一啲苗族嘅人系落蛊高手嚟噶。后嚟又唔知系咩原因咧，蛊术就喺泰国流传开嚟啦。但是为什么在这个 moment 他们会讲这样的事呢？ 正当阿妈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大巴车剧烈地震了一下，车厢里面传来咚咚这样的声音，所有人反而忘记了尖叫，一目定口呆地坐在那里望着窗外，望着那只鸡。司机拿着个鸡头在两个木头人眼睛上面涂满了鸡血，又在车身上不断地涂满，手上边、身上边黐满咗鸡血，望落去好憎人。而嗰只冇头嘅鸡，自己熬下熬下咁行入咗树林。而大巴咧，渐渐恢复平稳，嗰种咚咚声亦都渐渐消失。但系空气当中残留住浓厚嘅血腥味。服务员行到上车，身体僵硬，步伐睇落去好唔协调。行起路上嚟，好似只鸭咁，吉下吉下。佢冇讲嘢，只系扫视住所有人。呢个时候，杰克低声讲嗰句： 快啲扮到好似嗰啲乘客咁。 头先阿猫以为乘客系因为过度恐慌，所以先导致反应慢。嗱，经佢咁一讲，佢先觉得有啲唔妥。而家好似所有人都失去咗意识。阿猫嚟唔切多谂。板板正正咁坐喺度，尽量等自己目光变得呆滞啲，但系佢心脏就跳得好慢，啲血液撞击住佢肺部，佢紧张到根本喘唔到气。服务员讲到一连串嘅语音，嗰啲语调平到好似喺条石罅度挤出嚟咁，嗰啲音节就好似喺网络度听到嗰啲佛经咁。话音讲落，嗰啲乘客个个都企得起身。用同服务员一样的姿势行咗落车，而个司机唔知几时已经消失唔见咗。杰克亦都企到起身，对上猫讲： 唔使惊，有我喺度。佢哋俾人控制咗，跟住佢哋落车啦。 究竟咩回事啊？ 阿猫忍唔住，佢想问，佢唔知道仲要面对乜嘢未知嘅恐惧。嗱，睇呢个情况，而家只有阿猫同杰克系两个比较清醒嘅人。 呢一种咁攞命嘅紧张感彻底击败咗阿猫嘅心理防线， 阿猫甚至有啲羡慕嗰啲被控制嘅乘客，喂，起码佢哋乜都唔知，内心都冇咁惊。咁啊系，有啲时候知道反而比唔知道更加幸福。呢个时候，杰克搏命咁抽到几啖烟，喺烟雾缭绕当中，烟头一亮一灭，发出一啲唔寻常嘅红光。咦？根本唔系红光嚟，而系幽蓝色嘅光。 我哋遇上咗尸骨，呢度附近应该有条养尸河。 尸骨养尸河咩意思啊？ Thank you. 阿猫喺泰国，唔通真系遇上碌蛄？佢从心里面唔愿意接受呢一件事，但系眼前发生嘅一切又令阿猫冇办法唔接受。杰克行喺阿猫后面，佢就讲： 弊啦，服务员都俾司机控制咗，我唔系得次解释咁多，你唔好惊，跟住队伍走，我先破鼓，之后我再跟上嚟揾你。 阿猫心里面暗自打定主意，落咗车，阿猫就即刻跑。边鬼个会蠢到咩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傻嘅咩？走啦！车外月色大好，森林当中潮湿温暖嘅空气吸到肺里面，令到阿猫精神一振。如果唔系有呢件怪事发生，呢、這个位置都可以话系中途小休嘅好地方。嗱，当阿猫脚踩住潮湿嘅路面，佢心里面踏实都好多。佢静静咁观察四周，服务员已经带住嗰啲乘客开始往树林度走。阿猫拧转头一睇，哎，嗰个杰克啊，一闪身就去到大巴背面。系阿猫心里面就闹啦。 哎呀，真系死蠢啊！好明显嗰个杰克已经走鬼咗啦，我度傻更更咁企喺度。咪啊，我都走啦。 打定个主意，阿猫转身就要跑，但系佢突然间发现自己根本跑唔到，因为呢个队伍就好似一块巨大嘅磁铁，牢牢咁吸住阿猫，令阿猫根本冇办法脱离。阿猫出尽力咁想停住自己对脚，身体向后挣脱，但系嗰股吸力吸到佢成个向前扑咗过去，好似有一串大铁链将阿猫同其他人锁埋一齐咁，只能够跟住前边嘅人往森林度行。阿猫用力咁拧转头，佢狠狠咁瞪一瞪杰克消失嘅方向，心里就谂： 你个衰仔啊，我做鬼都唔放过你啊！ 呢个时候，佢都唔知道一阵间自己要面对啲乜嘢。唉，那算啦，一切已经发生到咁，佢心反而唔惊。那猫虽然胆小，但系真正去到要逼住面对解决问题嘅时候，佢反而冷静落嚟。嗱，呢一种性格系一个孤儿从细到大遭遇到种种磨难锻炼出嚟。喺车嘅前方，嗰两个木头人唔见咗。谂到头先杰克话要去破鼓，唔通佢冇逃走，而系谂紧办法救佢哋？谂到呢度，阿猫心里面有啲惭愧，但系身体呢依然不受控制咁向前行。不过阿猫情绪稳定落嚟，静心观察住周围，但系佢心里面呢就盘算住，赚有机会应该点甩身。嗱，但冇谂到呢一片树林呢，睇落去就唔茂密，但系入到里面先发现，哇！里面杂草丛生，每一步行得都好艰难。冇几耐，阿猫件 T 恤已经被横七竖八嘅树枝扯到烂晒，鞋里面咧亦都摄入咗好多树叶啊碎石咁。哇！喺路上嚟好痛，每个人之间都保持住大概一米嘅距离，从阿猫嘅角度睇唔到前面嘅市民。淨係聽到潺潺嘅流水聲，前边应该有条河。喂，唔通呢个就係杰克讲叫咩影狮河？冇几远嘅地方响嚟司机嘅吆喝声，伴住清脆嘅铜铃声，呢班失去意识嘅队伍突然间加快咗脚步。喺中国国内有流传住某种传说，喺上世啲人最忌讳就係行夜路，因为经常可以见到少则三两个人，多则七八个人排住整齐嘅队列，声都唔声咁向前行。而行喺最前面嘅人，时不时会低声咁呼喝一句：摇一摇个铜铃。如果有人撞见咁样嘅队伍，轻则重病几日，重则当场死亡。加入埋呢个队伍当中。呢、这个就系至今科学都冇办法解释嘅湘西赶尸之谜。至于赶尸到底咩回事，虽然有好多人科学咁解释过，但系最终都讲唔清楚。有啲就话为咗送死者返乡，亦有啲人话系为咗修炼某种术。而家猫眼前嘅情形，唔系就话好似赶尸。所唔同嘅系，赶嘅系一班丧失意识嘅生人。阿猫突然间好挂住本嚟要同佢一齐嚟嘅朋友，如果佢喺度，以佢嘅能力或者有办法解决。 行系阿猫，佢应该点办啊？唔通佢要继续扮成咁嘅样，等嗰个唔知道有冇逃走嘅杰克嚟解救？但系如果唔系咁，佢有咩办法呢？而突然之间，一只手拍咗喺阿猫个膊头度，湿淋淋，亮针针，硬骨骨。阿猫顿时成个人都僵住咗，同时发现身体脱离咗嗰种奇怪嘅吸力。从地下嘅影嚟睇，阿猫见到奇怪嘅一幕：一个人直直咁企咗阿猫身后，身体异常咁宽厚，佢个膊头上边竟然生住三个头，而另外一只手亦都向阿猫伸。而旁边有两个头突然间薄咁样碌咗落地下， 冇出声，系我。 哎呀，原来是杰克嘅声音。阿猫紧绷嘅神经呢个时候先放松，双脚一软，一啲力都冇，噼啪咁打咗喺地下。佢 feel 到自己嗰件衫已经俾冷汗浸到透晒。杰克紧紧咁盯住前边黑漆漆嘅身，就话： 千祈唔好出声。他们都被养尸河入面的冤魂附体，一旦受到惊吓就会立即神经错乱变成癫佬。 什么是养尸河啊？ 突如其来的惊吓令到阿猫思维有点混乱。杰克双手在条裤上随意地抹了抹，留下两抹血红的手印。 这个很难解释的，先帮我一个忙。 而在这个诡异的环境当中，虽然杰克的出现令到阿猫安心都唔少，但系佢对呢一个杰克仲保持住一份警惕咁。杰克望住阿猫对眼睛， 虽然你戴住美瞳，但系我仲系知道你眼睛原来嘅颜色。拥有咁样颜色眼睛嘅人，会睇到好多人哋睇唔到嘅嘢。我喺好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。 系，听到呢番话，阿猫好似俾嗰啲闪电击中咁。个杰克点会知嘅？ 你嚟到泰国绝对唔系因为咩巧合或者系运气好，虽然我唔知道咩原因，但系你嘅人生将会改变，我哋边个都唔能够掌握命运，或者你就系我哋等紧嗰个人。 呢几句冇头冇脑嘅说话令到阿猫真系消化唔到，不过细谂之下，今次嚟泰国做交流学生确实系有啲翘气。阿猫同月饼。这个月饼本来跟阿猫一起来泰国的朋友在一间小饭馆吃饭，随手就帮一个喝到酩酊大醉的清洁工老大爷就买到酒钱。但是这个阿伯反而没有感谢他们，反而指住他们说一定要他们拜他为师。喂，大佬啊，什么年代啊，拜什么鬼师啊？这个阿伯可能看那些穿越剧看多了。阿猫他们自不然没理他。结果第二日就接到学校的通知，话要作为交换生就去泰国。 那个养尸河的真理很难对付，一阵你跟着我，按照我讲这样做就得了。 杰克一路讲，一路拗咗拗，佢头上嗰把黄金般咁灿烂嘅头发，从背包度攞出两条红绳，一条就绑喺左手，一条就抌咗俾阿猫，示意叫佢咁绑。阿猫攞住红绳。问了一句看来好像很废的说： 你到底是谁啊？ 我杰克都没答，又从袋子掩了一盒烟，掩了一支给阿猫做。 都告诉你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，将这支烟放在口里面嚼，这个是艾草做的，用来辟邪，硬话给你吃你又不吃。 阿猫突然间觉得眼前这个这么漂亮的鬼佬一点都不像鬼佬。 你真是加拿大人？ 杰克笑了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就说： 这个以后再告诉你知啦。 阿猫还未明白什么事，如果杰克就不由分说地帮阿猫将条绳绑在手腕上，又将支烟塞入嘴就说： 快点，如果不是就来不及了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